想看你的眼睛，突然好像时间都暂停。如果没有你的我会在哪里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不知道原来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味道。我想一只猫，只想依偎你的怀抱，只要看不到你，觉得世界都塌掉。突然好想看你的眼睛，突然好想时间都暂停。如果没有你的我会在哪里？突然好想当你的猫咪，突然好想永远不离去，就这样永远陪你走到底。想你的夜晚午睡不着觉，哎呀看到你的笑就会心情特别好。如果不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世界这么美好。突然好想看你的眼睛，突然好想时间都暂停。如果没有你的我会在哪里？突然好想当你的猫咪，突然好想永远不离去，就这样永远陪你走到底。想在乎你的东西，突然好想揣摩你心情，不要再来。